要不能明月照路迢迢，人会老心不老，爱不到放不掉，忘不了你的好。看似花非花雾非雾，滔滔江水流不止，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原来英雄是孤独。江湖笑，爱逍遥，情或笑，旧爱到，仰天笑，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江湖笑，爱逍遥，爱或恨都不要，仰天笑，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 这首歌叫做《江湖笑》，唱歌的有很多人，有唱惯了武侠的周华健，写惯了武侠的小虫，也有张纪中、胡军和黄晓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算得上是中国人说的最多的口头禅之一。其实这句话就是出自武侠小说的鼻祖古龙之口。如果不是古龙迷或者是金庸迷，可能常常会把他们的作品弄混淆，但是只需要一点就可以简单的区分，那就是金庸的故事总是偏爱中庸，而古龙的作品则和他的人一样，永远在演绎他的主题，那就是勇气和侠义。比如说他写的《圆月弯刀》当中的丁鹏，这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古天乐当年演得很出色，虽然看过小说有一些遗憾和原著是大相径庭，但是剧情的确是非常的精彩，这应该算得上是 TVB 改编的非常成功的一部剧吧。温碧霞的美貌到现在还记得，她演的秦可卿在树上刻下那句黄花羞作无情死的那种楚楚可怜的眼神。主题曲是一位声音非常有时代感的女生吴永威，意难平。 人自创没有半丝恋浮名，无止境所经之处也留情，穷一生善恶最终亦看清，摘取天空那火星，寥落心境，孤单也任性，再漂泊怀着冷静，狂傲似冰，这心再为谁动情？谁稀罕在这世间中留名？回忆中痛心之处已难平，地跟天就算最终在我手，那空孤身与寂影，人自创没有半丝恋浮名，无止境所经之处也留情，穷一生善恶最终亦看清，摘取天空那火星，寥落心境，孤单 星在飘泊无定，怀着冷静狂傲似冰，这生再为谁动情。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想即便你是学霸，也有过在某堂不那么喜欢的课上偷偷去看小说的体会吧。那个时候女孩子喜欢的是琼瑶、张爱玲，男孩子则喜欢的是金庸和古龙。今天我们在音乐当中去回想古龙他笔下的江湖。60年到84年，这是古龙写武侠小说的时光。在他不足50年的人生当中，这段时光恰好占到了一半。古龙的效率非常的快，他写了70多部作品，有不少可以算得上是天才之作，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的烂尾楼，最终是交由他人来代笔结尾。也因为他的英年早逝，有很多来不及修订便留下了大量的遗憾，再加上他的亲朋好友和出版商之间的多少的官司，也影响了他的作品的传播。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看到他的作品翻拍的数量有限的原因。94年，新加坡拍了一部叫做《莲花争霸》的电视剧，在90年代可以说是红遍全中国。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是糅合了金庸的《笑傲江湖》和古龙的《流星蝴蝶剑》，风格非常的奇妙，让人印象深刻。罗文唱的这首主题曲，取名叫做《江湖路》，在那个时候也是传唱一时。这是罗文少有的几首国语歌曲，虽然带着粤语发音的尾子，但却并不影响听歌的人对于他所描述的江湖的幻想。 每个人也自称英雄，什么是黑白分明，是是非非谁人会懂，把什么刀光剑影，把风花雪月留在心中，无怨无悔我走我路，走不尽天涯路，在江湖却潇洒自如，因为我不在乎，无怨无悔我走我路，走不尽天涯路，在风云之中你追我逐，恩怨由谁来结束。天地变成江湖，每一步风起云涌，什么时候流泪不如流血，每个人也自称英雄，什么是黑白分明， 是是非非谁人会懂，把什么刀光剑影，把风花雪月留在心中，无怨无悔我走我路，走不尽天涯路，人在江湖却潇洒自如，因为我不在乎，无怨无悔我走我路，走不尽天涯路，在风云之中一醉我足，恩怨由谁来结束。 其实在学生时代看金庸的小说要多过古龙，后来看到一个比喻总算是找到了原因，他说如果拿酒来比喻的话，金庸是陈年老酒，温厚醇香，梁羽生是红酒，高贵典雅，而古龙是一口烈酒，很呛口，很热烈，却让人一喝忘不了。烈酒当然不适合那时候还年轻的我们，却是非常适合在年纪大了一些之后去反复的品味。 事情当时已 清楚，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会在乎，好多事情总是后来才看清楚，然而我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就算是苦我想我也不在乎。 夏日，森林，溪水，

这一版的绝代双骄应该是最真实的还原古龙原著的版本，梁朝伟还有戴荣双双领衔小鱼儿和花无缺。梁朝伟演的小鱼儿怎么看都是古灵精怪，另一位则是一袭白衣风流倜傥。古龙小说里面不得不提的另一个著名的人物，他叫李寻欢，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是武侠世界当中最知名的角色之一了吧。这也是古龙真正踏入巅峰期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尽管李寻欢的伟大有一些刻意，小说当中的友情也有一些过火，但是总体说来瑕不掩瑜。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了非常多的影视剧作品，而有一首主题曲在上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歌手只要在东南亚登台，如果不唱这首小李飞刀的同名曲，观众便会大喝倒彩。罗文的演绎， 决定成大错。

紧你在天涯，我忘记了代价，只需缠绵留下。那天那夜你只有想，我要那一天万里无暇，你爱我吗？不要回答，留给我牵挂。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古龙笔下的人物，小李飞刀、楚留香，当然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萧十一郎。台湾的一位评论家叶鸿生甚至把这部作品抬到了古龙作品第一的位置。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其实是先有剧本，然后再有的小说。70年代的台湾的一位男演员，他叫做狄龙，当年正是因为扮演了古龙所编剧的电视剧《萧十一郎》而一炮而红。你一定听说过乐坛也有一个十一郎，这个名字的来源正是因为张宇的太太十一郎，他是一位从初中开始就崇拜狄龙的小影迷，刚好他也姓萧。狄龙这个名字可能70后更加熟悉，80后其实也不会陌生。《还珠三》里的乾隆皇帝正是由他扮演的。03年，吴奇隆、朱茵还有马雅舒，他们重新演绎了《萧十一郎》的故事，主题曲也是由吴奇隆亲自来演绎，《转弯》。 在人海里流着浪，风在飞，心在盼，爱在爱情里靠个岸。夜里高唱，唱尽人情冷暖，世情如霜。聚与散，悲与欢，如此纠缠。天在晃，路在转，心在心动时受了伤。风越转，心越乱，梦在梦醒时转了弯。深深深情继续，如果一刀能够化作两段，就让一切在这地方松绑。风一回，此情何苦望断肠，爱是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两难。哦，了了断，圆了谎，莫道当时已惘然，当作生命里最美的转弯。 萧十一郎的确是古龙巅峰期内不可多得的一本故事，极尽离奇曲折的能事。我记得易中天他曾经说过，他对金庸其实并不感兴趣，但是非常喜欢古龙，因为能够读懂金庸的人很多，但是能够读懂古龙的人或者寥寥无几，因为他本人就像是他书中各种复杂人物的一个结合体。你还记得陆小凤吗？这是他笔下一个有着4条眉毛的人，喜欢喝酒，欣赏美女，总是穿着一个鲜红色的斗篷，表面上什么事情都漫不经心，但实际上却十分的在意。这个人物很多人说就是古龙心中的自己。这是万梓良版本的徐小凤 的主题曲，留下我眉毛。 在30年前的9月份，古龙在临终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写了一幅字给前来探望他的好友林清玄：陌上花发可以缓缓醉。古龙离开之后，他决定买了48瓶 XO 给古龙陪葬。其实快乐至上一直是古龙的人生信条，美酒、家人和阅读是他人生最大的爱好。在他传奇一生的尽头，更是在医生下令严禁饮酒的告诫之后，畅饮了3天3夜，大醉归西。美酒、文字还有音乐，古往今来好像总是有解不开的联系。我记得罗大佑也曾经说，我在喝酒的时候写歌，最后的这一首《将进酒》，唱给古龙笔下的快意人生，唱给我们的青春岁月。 刻在竹板上，爱情不信，爱情不在，神仙也挡不住风流的情怀。多愁善感的你竟离我远去，就如惆怅成相思泪，蓦然回首，想起我俩的从前，一个断了誓的诺言。 笑醉。